我哪里说错了？ 其中那个哭得一塌糊涂的妇女突然冲上来，拉住安宗的胳膊，激动地喊着：“ 你快走，不要来这里了，快走，否则你也会被睡猴子给拖走，就像我儿子一样。守寡人啊，你行行好吧，别再拖人下水了。” 说完他挣脱拉住他的村民，指着他们的脸骂：“ 你们这帮被钱蒙了眼的，守寡也不让人来呼吸的，你们非要来这里开发什么狗屁理由。现在好了，守寡也发怒了，早晚把你们统统端下虎洞的水猴子去。” 他捶胸顿足的又嚎啕大哭起来。安宗连退几步，莫名其妙的看着这个妇人。一群人很快又把他拉回去。在安宗满心疑惑和不安的时候，一个戴眼镜貌似村干部模样的老头走到安宗面前，擦着汗对他说：“ 小伙子别害怕，张二嫂是刚刚死了孩子，精神受了刺激。” 安宗看着那个女人，他盯着那具尸体，把脑袋摇晃得好似波浪鼓。回想起前面芦苇荡里的那张怪脸，再看着孩子的尸体，安宗突然感觉心里十分不踏实，试探着开口问道：“ 这孩子怎么会掉湖里的？你们这里的安全措施太成问题了吧？” 他一听提到了安全问题，突然就紧张起来，看了安宗两眼后连忙说道：“ 没有没有，本村是靠湖吃饭的，我们搞的旅游区域都有专门的防护栏，而这里是我们渔民停泊渔船的地方。” 说着说着他看了看安宗，然后心虚地问道：“ 小伙子不会是记者同志吧？”“ 原来这位村干部怕我是记者呀，把他们这里有人溺水的事登报才那么紧张。” 他摇摇头说：“ 我不是记者，我是来这里玩的游客。” 他安心的点点头，叹了口气继续说下去：“ 哎，其实这里的孩子都会游水，按照我们的说法，在湖边出生的孩子都是养在湖里的，所以这里的娃儿个个从小就熟悉水性，特别是二婶他儿子水性特别好，我们都叫他浪里白条小张顺。但是前天夜里他帮着他爹去收拾渔网后就再也没回来，没想到居然淹死，今天才在岸上发现他，估计是退潮的时候撂在这里的。” 安宗有些忌惮那个所谓的水猴子，于是问：“ 张二嫂说的那个水猴子和守国爷是怎么回事啊？”“ 这都是湖边渔民的迷信，说什么是溺死的人所化的一种水鬼，必须去托另一个人来当替死鬼才能够投胎。至于守国爷也只是一个传说罢了，说是什么统领在这里所有的水鬼的大妖怪。”“小伙子是城里人，不会相信这些东西吧？” 安宗也跟着傻笑点了点头，心里却不禁有些发毛。水猴子他听说过，是水鬼在民间的俗称，也有叫做水钩子的。中国人不喜欢把鬼字一直挂在嘴边，宁可把这些东西取一个最形象的名字。水猴子的外貌类似于黑毛猴，是淹死的灵魂所化。根据幽冥录上的记载，这种东西古时候叫做水虫，又叫做水精，他们会幻化出各种东西，诱骗没有防备的人下水，然后抓住人的脚脖子往下拽，力大无比。被他们在湖里勾到，很难有脱身的机会，但是一上岸，他们就完全没了力气，像死猴子一样，一个孩子都可以对付得了。可是在水里，他们就是最恐怖的幽魂厉鬼。安宗心想，不会是真的被他看见了，然后来勾他的魂，拖他去当替死鬼吧。村里的干部看安宗不像记者，更不像是公安，于是也懒得搭理他， 转身安抚其他人去了。反正安宗的死活和他没关系，而且明显他是那种不相信有鬼的老实知识分子。安宗又看了一眼张二嫂，他居然用一种非常恐惧的眼神看着安宗，好像他很快就会和那躺着的孩子一样了。安宗被这种眼神看得心里发毛，浑身不自在，低声连骂晦气，就匆匆离开了浅滩，心里万分后悔来到这里。当他再回到垂钓区的时候，白毅已经在收拾东西了。看着满满的一桶鱼，安宗心情才恢复了少许，至少白毅可以做出很多不错的传家菜来。嘴馋是安宗最大的毛病之一，想到吃居然没有先前那么忧心了。他看到安宗回来就招了招手，意思是要安宗去帮忙。安宗撩起袖子就去给他拎鱼桶，当他一靠近，白毅居然捏着鼻子： 小恩，你去哪儿了？怎么身上有一股臭味啊？ 安宗拉起衣领对着鼻子嗅了嗅，的确是有点奇怪的土腥味啊。他暗自思量着自己昨天刚刚洗过澡，这臭味是哪里来的呢？ 你才一身鱼腥味呢，再这样下去你也别当老师了，你来这里当专职渔民吧。 他没听安宗的吐槽，又对着他脖子嗅了嗅。这时候六子兴高采烈地回来了，一看见他们两个，突然像看到啥不该看的镜头一样，转身就准备走。安宗连忙喊住他： 哎，六子，你跑什么呀，回来。 六子一听安宗喊他，踌躇了一下才回头走过来，嬉皮笑脸地说： 我不是怕打扰你们吗？ 安宗越来越觉得这小子理解错了什么东西，白了他一眼。 打扰什么呀，我还怕去打扰你和那……对了，那美女呢？他居然没有把美女带回来，中途罢手，这有点不像六子的风格呀。 哦，她和她丈夫回去了，留了一个手机号码给我，让我以后有空找她。 有夫之妇你敢动手，小心人家男人把你打残废了。 放心放心，我有分寸。对了，去吃饭吧，算我向兄弟赔罪，位子我都订好了。 六子说完就靠过来拉着他们往饭店里走。六子凑近安宗的时候突然皱了皱鼻子： 小安，你是不是放屁了？怎么这么臭啊？ 你才放屁呢，你这人也算是搞艺术的，说话就不能斯文点儿？ 安宗一听，抄起手里的鱼竿就给了他一下子。六子又凑过来闻了闻，捏着鼻子若有所思地说： 不对啊，你身上的确有一股土臭味，这味道好像我哪里闻过。 白毅的眼神也起了变化，他好像想到什么突然问道： 你是不是拿了什么东西？ 被他一说，安宗才想起来兜里的那块石头，连忙摸出来。一掏出来，六子的眼睛就直了，他盯着那块石头： 好家伙，这东西好像是块御剑阁呀。 说完马上让安宗把石头塞回去，左右看看确定没人之后才问道： 小安，这东西可是个古董，你从哪里搞来的？ 安宗把前面的事情挑主要的和他们说了一下，说完后他们两个都若有所思地低着头。白毅的神情看上去更加严肃了，这也正是安宗所害怕的，因为他一紧张，事情肯定就不会往简单的方向发展。最后六子打破了他们之间的沉默，他呲着牙说： 不对呀，太奇怪了，这样的东西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度假村啊？如果是文物，不会保护的那么不周到，要不是我眼毒，根本就看不出来是块玉啊。哎，算了，我们先去吃饭啊，这里人多耳杂，要是让人知道我们这东西是捡来的，估计马上就得交工了。 安宗看看白毅，他皱着眉头也没说什么，心里虽然有些芥蒂，但毕竟现在还没有什么怪事发生。安宗只得点头说道： 好吧，先去吃饭，然后再回住处好好研究一下。